今宵多珍重。据说杨千嬅是一个特别喜欢紫色的人，而她喜欢紫色的原因都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者陈百强，因为她的偶像正是陈百强，他当年创造了紫色浪漫。其实陈百强的歌未必是声音当中最好的，但是他总会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吸引着你反复的去听。今宵多珍重是改编自上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一首老歌，这首歌当年在香港也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在结束了 party 之后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产自于大陆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这是一个天生优越的组合，两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他们学的是理科却分外的喜欢音乐，这也是他们亮相歌坛的第一首歌《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又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种坚持还留在心间、哦哦哦、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在如今的江湖上仍然流传着关于他的很多的传说。他在80年代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演员，在台湾的歌坛有演而优则唱的先例，而张艾嘉就是当中非常早成功的一位。有一天，他和他的朋友在一个咖啡屋里讨论剧本，有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打断了他们，这个人呢就是滚石的老板。他主动提出来要为张艾嘉出一张唱片，对方告诉他制作人准备用罗大佑的时候，张艾嘉听过之后马上就答应了。因为在77年他的电影《闪亮的日子》里负责配乐的正是那个时候刚刚入行的罗大佑，听完之后张艾嘉是赞不绝口。所以在81年张艾嘉的第一张专辑《童年面试》主打歌正是罗大佑花了3年的时间写的这首歌。那时候罗大佑在读医科大，读了7年，从小到大考了几百次试，在这个状态下他更加的向往童年的生活，于是这首歌成了每个年代都会唱的儿歌。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首歌可以说是串起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张艾嘉的《童年》这张专辑还有一首歌，也是一张影响力非常大的专辑，那是在76年恢复高考之后，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唱起过无数次的一首歌《光阴的故事》。这首歌的原唱正是张艾嘉，刘大佑自己也唱过，在一部电影当中也出现过，也就是陈可辛的那一部《中国合伙人》当中，三个男主角也再次的翻唱。这部电影筹拍了一年多，陈可辛那个时候把80年代之后的流行金曲刻成了 CD， 天天放在车里放。后来也花了几百万的版权费，买下了十几首歌的经典的版权，而这首歌正是其中之一。 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从身边小事做起。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光回退20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尼瓦拉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一句话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在李宗盛的演唱会上，有一个环节，那是献给多年隐退的一个人陈淑桦。陈淑桦在李宗盛的塑造下成了一个非常成熟而又知性的都会女性，但是实际上在生活当中的陈淑桦是一个从小在母亲无微不至的保护下长大的女孩子，和她在歌里塑造的形象有一些相去甚远。当时滚石的文化氛围是，比如说察觉到社会上需要一个浪子，他们就塑造出一个王杰，发现需要一个都会女性，于是就打造了一个陈淑桦。1998年，陈淑桦在母亲去世之后切断了和外界的所有的联系。李宗盛也说，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就是他母亲的葬礼。其实李宗盛从外表上来看不太像一个歌手，像一个老实的叔叔，也不太像是一个音乐大师，但是他对歌手却非常非常的严格。这是陈淑桦和李宗盛为数不多的合作，你走你的路。 陈淑桦的退隐不如说是一个时代女星的谢幕，娱乐圈总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明星。在陈淑桦50岁生日的时候，曾经被人拍到她在中午买了一碗干拌面，然后在小公园的石凳上坐定，专心致志地吃完，双手合十感恩默念，然后走回家。面摊的老板娘说，陈淑桦买的面不加葱也不加任何的猪油，清清淡淡，就像她在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陈淑桦当年学过舞蹈，而现在常常一个人在台北闲逛，或许你已经无法将她认出。90年代的那些对唱情歌的确是有很多的那个年代的味道，很深情也很质朴。这首歌同样也出自李宗盛之手，成龙大哥不算华丽的嗓音，却能够歪打正着地轰出那种大男人的包容，明明白白，我的心。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你而行，告别旧日恋情，把那装上浮冰，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让那创伤伏笔，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 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要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忘了创伤伏笔，不再流泪。 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If I climbed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id that I will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老夫少妻的搭档因为一首情歌而厮守，叶倩文曾经说，当年选择林子祥就意味着选择了后半生的幸福，这是他们的选择，也唱出了很多人的选择，但愿一切从来我们都不会改变决定。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合唱曲目，唱歌的两个人都有着和以往不太一样的表情，深情相拥。这首歌里的张国荣声线特别的温柔，而辛晓琪也没有苦情的味道。这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电影里那些哥特式的氛围也便带到了音乐当中，成为在 KTV 里我们经常会被点到的一首歌。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